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，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末年，皇权渐弱，饥荒连年。大唐朝廷内有宦官专权、牛犁党争，外有藩镇割据、草军横行。王仙芝、黄巢、朱温、李克用等枭雄接连登场，他们抢地盘、抢粮食、抢官员，阴谋与阳谋并用，武力与诡计齐施。大唐一时江山鼎沸，枭雄争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。读史有学问，唐末刀锋会之，江山沸腾，且看谁是五代真英雄。 上回咱们说到了，李克用呢，准备领着他这些干儿子出来打天下，他呢得找一块根据地，他呢就看上了山西的太原。不得不说他这眼光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呢对于李克用来说还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，驻守太原的是一个叫郑从党的人。郑从党呢是一个读书人，跟王铎一样，这都是相门之后。当然了，对于有野心的人，对手呢如果是王铎之类的，那就是上天眷顾你。但可惜呢，郑从党作为相门之子，儒门小儿，却跟这王铎啊有点不太一样。他呢还有一外号，这外号呢不是单独的，是跟另外一个人联系在一起叫的。这个外号与郑从党同享这一外号的呢是郑田，这俩人啊合称为二郑。郑田呢在凤翔传习天下敌草军，郑从党在太原力拒沙陀。郑从党呢本来在长安当着宰相，冷眼旁观着田令孜的独角戏。他知道皇帝已经是田令孜的皇上了，自己是插不上话了。但是呢一听到太原的驻守长官空缺之后，他呢马上为自己争取了这个位于前线的军阵。我嘴皮子干不过你田令孜，那我自己就走吧，我就干点实事行不行？郑从党呢从长安领出了一大批人才，文官武将、名流隐士一应俱全。时人一看名单，得，郑大人这是要准备在太原组成一小朝廷啊。到了太原，郑从党开始招兵买马，收服地方的黑道人士。他知道这些人虽然说是屡有恶行，但是呢如果说能够善加利用，也有可能成为好用的兵器。更何况自己面对的是唐朝最强雇佣兵沙陀的反叛呢。以夷制夷是一条捷径。郑从党为李克用准备了一支劲旅，虽然听说这位沙陀人的首领正在内蒙古吃烤羊肉呢，但是呢郑从党也不敢懈怠。他知道这个人的野心极大，总有一天他是会回来的。果然李克用就跑到他的城下来了。唐熙宗中和元年4月，李克用杀出内蒙古的2月后，在那会儿呢皇朝正在长安抓这会写诗的人呢。 咱们呢再把注意力放到太原，李克用的心情很好啊，站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不禁大叫一声，啊，我飞虎子又回来了。现在呢他准备给自己找一根据地，刚才咱们说了就是太原。可是呢当他听说了一些不好的情况之后，比如说太原那位郑从党似乎是一块硬骨头，到任之后将太原修的是坚固无比，嚯，听说还招收了一批亡命之徒。李克用呢没有被这些影响到他的愉悦情绪，修的坚固挺好的，省得我以后外包工程了。哦，你还招兵了，也不错，我正好正缺人手呢，您就这是给我备的吧。为了实现立足这一块地方打向全中国的目标，李克用同学决定玩点文的。李克用呢给郑从党写了一封信，意思很简单，就说啊，我准备南下打击草寇，会经过你的太原，您看你不招待一下。这是一个合理的要求啊，为大唐卖命，作为大唐下属公司太原支付一些车马费用，这是应该的。李克用呢就等着郑从党打开城门了。但是呢他低估了郑从党，那可不是吗，人家傻呀，你说什么就信什么。郑从党压根没理他，李克用的使者跑到太原城下连门都没进去。那没办法，李克用同学只好亲自出马当骗子了。他呢带着部下跑到太原城下一看，哇，大门关得死死的，李克用在底下提着嗓子大喊，喂，叫你们老大出来说话。郑从党出来了，登上城楼往下一看，见着这位独眼龙了。这独眼龙相当气愤，哎，什么情况，我可是大唐皇帝请来的人，郑从党你太不够意思了吧。这愤怒之下，李克用差点两只眼睛都瞪圆了。郑从党呢也不吭气儿。等李克用喊完了，他安静地说，怎么着，李将军，您有什么要求吗？什么要求，我要进城。哈哈，那这不太好啊，是吧，现在世道这么乱，您要是进了城吓坏了城中老百姓怎么办呢？再说了，您不是要去收复长安吗？你来我太原城这有什么好玩的呀？李克用一听这话转了转眼珠子说，那好你得给我安排一些粮草吧，你总不能让我大军饿着肚子打仗吧。郑从党一听笑了，还是这一招啊，他点了点头说，李将军啊，你别急，您呢先回去，物资啊我马上给您送过去。李克用呢转身回去了。现在身份不一样了，以前是叛臣，现在是大唐皇帝雇来的大军，跟太原明刀明枪的干，有损名声啊。于是呢他就决定等等看郑从党能给他送多少东西。没过多久，太原城内犒劳他们的人来了，太原送来了钱千串，米千斛。钱千串不少啊，这些钱大家分分，按李克用50,000人马来算，人均大概可以分到20文钱。唐朝时候1文钱可以买6两酒，20文您想想可以买多少斤吧。当然了，眼下乱世通货膨胀很厉害，这些钱呢估计顶多能买个4-5两就不错了。但是呢4-5两酒也够你喝个7-8分醉了。咱们再说这米，人均能分到8斤，不少了。如果说熬粥喝，再把这皮带扣紧点，说不定真能吃到长安城下。可能啊，咱们上面的换算不太准确，毕竟物价这东西啊搞不准。但是呢，考虑到李克用为了讨这些东西，在太原附近驻留了7-8天，您就会理解接下来李克用的愤怒了。对于郑从党的慷慨，李克用的行为太过激了。他领着部下在太原附近搞了一次抢劫活动，然后呢拍拍屁股回家了，老子不干了行不行。李克用休学了， 他这一不干就错过了一年的大好时光。唐僖宗中和二年11月，离当天乞讨太原被郑从党打发这事儿过去已经一年多了。李克用满腔爱国热情，称霸的野心，逐鹿的雄心，那一次啊被打击得够呛。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，这哥们儿呢像一脱缰的野马，横冲直撞，攻陷宜州，占据代州，然后呢四下抢掠，似乎要学黄巢啊打这游击战，直到杨富光召唤他参加中原枭雄集训营。接到杨富光的召集令，李克用一看，哟，又有了南下的机会了。于是呢点起大军，交与大将，特意交代让他们避开太原。交代完毕，他领着数百骑兵离开了大部队，在进军长安之前，他呢要去见一见郑从党。这一年的时间，这个人呢兼具太原，扼守险要，让李克用不敢轻易南下。不打不相识，好坏咱俩较量了一年多了，现在李克用要转场作战，他觉得要走之前是该说一声再见吧。在史书里呢，很多都把这一相会解释为李克用的胆怯。您看啊，李克用的大军呢不敢从太原境内过，李克用呢还要去太原城打声招呼，免得郑从党啊抄了他的后路。咱们在这瞎猜哈，这就是为了凸显郑从党的高大而故意做的一种解读。要是呢李克用真是害怕了，他怎么敢以数百骑跑到太原城下，那面你不松松的呀。其实啊，这只不过是两位伯仲对手之间的互相致敬。郑从党能够震慑李克用，但是呢也顶多就局限于此了。李克用呢不敢轻易去太原，那也只是不敢，不代表不能啊。李克用呢想去临走前再问候一下郑从党，这一次呢不是乞讨的意思，反而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，以回娘家的心情来到了太原。太原将会是我的家吧。这时候的李克用呢没想到他的一生将跟这太原结下不解之缘，他的青春，他的生命，他的荣誉都将系于太原。来到太原城下，李克用大喊，哎，郑老大，出来说两句话呗。郑从党出来了，他早就接到来自成都李轩的信，还有来自王铎的信，以及来自杨富光的信，他们无一不是为李克用说情的，让他呀放李克用过河参战。好吧，你们都看好这李克用会是那位拯救世界的人，那就放他过去呗。郑从党登上城楼，往下一看，看到了李克用。李克用跟底下喊啊，郑老大，这一年多你压得我可是够苦的。嘿嘿嘿，李老弟，你也没少给我惹事啊。哎呀，往事无需再提，现在啊我是真得去给皇上卖命了。哦，是吗？那好啊，祝你马到成功，立不世之伟业啊。那得嘞，借您吉言，我走了，咱们俩呀后会有期啊，拜拜。哎哎哎，慢走啊，后会有期，再见。什么后会有期啊，这俩人再也没见过面。半年多以后，因为李克用的归附，郑从党失去了用武之地，被召回了成都。在过了数年半退休的日子之后，887年郑从党因病去世。这俩郑都没能挽救唐朝，但是呢他们却都尽了人事。这结果你说重要吗？也许挺重要的，也许呢也不必太过执着。历史无法阻挡，我们只是置身其中，尽我的力量，所求问心无愧耳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 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跟郑从胆告别之后，李克用的大军到达了河中，这儿呢已经成为了反攻长安的大本营了。在一些这个演义小说里面呢，都称有这个二十七节度使齐聚于此，当然了，有点这个艺术上的夸张哈，可以理解。但是呢，咱们也可以负责任的说，决定中原归属的人呢，确实都在这儿。在这个地方，李克用见到了杨富光。从交情上面来论的话，杨富光跟他算是世交。他们各自的父亲曾经共过事，喝过酒，打过仗。李克用还见到了王重荣，这个人孔武有力，一脸忠厚，他知道以后这个人是可以成为盟友的。还有一个人呢，站在王重荣的身边，这个人的端茶递座，迎来送往，礼数那是一样不缺，小脸上还挂着甜蜜的笑容，这就是一软蛋。李克用马上下了这个自信的判断，这位软蛋是谁啊？那就是朱温同学。李克用实力超群，看不惯的人也有很多，比如说有一位，那就是总司令王铎的判官，叫什么呢？张俊。这人夸夸其谈，不愿意跟他一块共事。当然了，杨富光费尽心思，一力担保把他呢从草原请了回来，不是让他来给唐将进行年终考评的。李克用先生，您这评语啊，谁都不能写，得让黄老师黄巢来写。这大齐皇帝黄巢也没怕过谁，从中原到岭南，是不是？他跟绝大多数的唐朝藩将都交过手，总体来说啊，胜多败少，闻名天下的高骈，那不是也曾经败在他的手下吗？对不对？所以说放眼天下，还有谁是我的对手啊？也许有一个吧。有一天，黄巢呢接到了一个报告，有500骑兵渡过黄河，跑到俺们的军营里来打探了一眼，抓走了俩人儿。经过仔细询问，黄巢是大吃一惊，沙陀人来了。这500骑正是李克用的踏白军，也就是侦察连。这么容易被认出来，原因有三。第一，这外形很特别，是不是一看就知道？第二，服装穿着打扮跟咱们不一样啊。根据记载，李克用的军队全部身着黑衣，一动啊就像这乌云卷地，人称什么呢？鸦军。哪个鸦呢？乌鸦的鸦，一片黑嘛，对不对？第三个原因呢，就要归功于黄巢同学丰富的江湖经验。当年在荆门一战，他就见识过这些会说马语的人呢，是吧？当年吃了败仗啊。不知道黄巢还有没有这个心理阴影，草军下层肯定是有的，一听说什么沙陀人来了，他们感到强烈的不适啊，纷纷要求回避一下。面对部下的怯战，黄巢呢只好亲自出马，摆平李克用这个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的臭小子。过了没多久，一个人呢从长安出发，直接找到李克用的军营，掏出了黄巢的书信，还有一大堆的财宝。听说兄弟您以前也是隔唐朝的命的，是吧？大家志同道合嘛，何必自相残杀呢？略备薄礼，敬请笑纳。黄巢送上的这笔钱数目不详，但是呢，可以保证绝对比当日郑从胆打发李克用给的那些东西要多得多。面对这么一大笔财富，李克用小脸一板，义正辞严地说道，我奉堂弟之命讨尔草寇，多说何用，明日沙场之上刀剑说话。 一听是吧，李克用还是很有骨气的，说完呢一把火把这皇朝的信就给烧了。使者垂头丧气的转身，可是呢打击并不仅限于被拒绝。刚要走，李克用叫住他说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人可以走，但是东西给我留下，还有替我谢谢你们老大啊。得嘞，老江湖的皇朝碰到了只认实惠的一愣头青，难免要吃点亏呀。听完使者的回复，皇朝火了。做过买卖的他向来都是讲究财务核算，收支平衡啊。钱送出去了，哦，你还得回来揍我，那只能用一句俗话来形容，打就打，谁怕谁呀？华州30里外一个叫梁田坡的地方，草军和唐朝藩镇联军最大的战斗即将展开了。根据史书记载，草军是倾巢而出，人数达到150,000之众，大将是悉数登场。最后呢，连皇朝大哥也出动了。不动则已，一动那就得把最狠的先干趴下，干掉最厉害的，剩下的那都是草包了。这是皇朝班长惯用的招数，从以往实践来看，效果还是不错的。站在梁田坡上，皇朝持刀寻找着他唯一认可的那个敌人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秘的学问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草军和唐朝联军这场最大的战斗战况如何呢？皇朝还能留在长安吗？明天的读史有学问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小马连环所著的《唐末刀锋会之江山沸腾》，本书已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演播殷超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，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《长书天地》。 对不起，赵团长，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。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，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？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，巧遇心惊肉跳，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。 阿多昏昏沉沉的，耳边好像有人在说，比原意思，日本人随时会来的。 他们的声音，我们的故事，期待您的倾听。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节目，让故事陪伴生活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，一段故事。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。 莫愁湖边走，啊，春光满枝头，花儿含羞笑，滴水也温柔。莫愁女前留个人，江山秀美